苏沐橙、郑轩。作为同期选手，虽然一个是黄金一代成员，另一个是在黄金一代光辉下有些被人遗忘的角色，但相处之间还是不陌生的。所以比赛这一开始，苏沐橙就已经知道郑轩会在频道里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压力山大呀， 于是他抢先说了。 干嘛你？ 郑轩不高兴，怎么能这样抢台词呢？ 哼，帮你说吗？ 苏沐橙回答。 哎呀，连台词都要被人抢，压力山大呀。 更大的还在后面呢。 苏沐橙说着，沐雨乘风冲出，没有迂回，没有躲藏，从正面直接冲出。 果然， 潘林和李一博都在叫道。就在交换选手的时候，两人就已经聊天。蓝雨已经只剩最后一人，而星星这个时候不需要再过分的小心谨慎，豪迈的拿下这一局，带着澎湃的士气进入团队赛，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现在一看，果然苏沐橙就要这么干了。 不会又像莫凡一样吧？ 潘林果然完了，忽然又有一点担心。上一局莫凡也曾让毁人不倦这样豪迈的冲起来，结果和对手一打照面的时候就溜号了。 应当不会吧？ 李一博这一听也迟疑起来。照理苏沐橙也不是什么陌生人，他们挺清楚风格的，但是现在一进星星，好像也罩上了一层琢磨不透的光环似的。叶修、方瑞这些老面孔都有转型职业，出人意料也算合情合理。但这苏沐橙职业没变，风格没变，打法好多都是家世那边直接沿袭过来的，怎么也觉得好像不一样呢？ 让我们看下去。 李一博沉稳地说，没敢乱下断语。结果这一次，郑轩的弹药专家枪林弹雨却是一出场就猫起来了。 郑轩要猥琐吗？ 猥琐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流派，是作为一种选择存在于战斗方式中的。作为职业选手，只存在于喜欢不喜欢，爱用不爱用。你要说不会，那可就不够职业了。郑轩这样一个已经混了7年的老兵，当然不可能不会猥琐。 手累啊，自然得小心应对了。 郑轩这个擂主需要面对的还有3个敌手，苏沐橙是第一个，接下来还会有谁呢？谁也不能比之更猥琐流的方瑞，那个虎一样的姑娘唐柔，乱七八糟的流氓选手，亦或是他们蓝雨的那位老前辈魏琛。郑轩并不认识魏琛，他来到蓝雨训练营参训已是第3赛季，那时魏琛已经退役离开。有关这个老前辈，郑轩也听说过一些故事。黄少天是他在网游中发现拎回来的，宇文州继承的索克萨尔最初就是属于他的。蓝雨创立之初的每一个事件都脱不开他的名字，他们在网游中的蓝西格公会在创立者的那一栏中也永远记下着他的名字，索克萨尔。是的，索克萨尔，魏琛的索克萨尔，不是宇文州的索克萨尔。结果这样的一位老前辈退役离开7年后，突然又重回了这片赛场。最初他吸引到的关注也挺多，不过他这个付出到底不像叶修，他并不是场上的主角，出场比赛的机会少得可怜，渐渐也就失去了话题。也只有蓝雨战队还会注意着他们这位老队长、老前辈。他会上场吗？郑轩想着，然后猛地回过神来。妈的，又走神了。如此关键的比赛中，郑轩思想居然开了小差。枪林弹雨下意识地走了一大截出去，此时反应过来，连忙观察周围地形。 哎，这家伙又想什么去了吧？ 场外看着郑轩比赛的黄少天说着，他太熟悉这家伙了。 哎，缺乏斗志始终是他的大问题啊。 宇文州感慨， 哎，扔在手雷位上都不能帮他完全集中注意力啊。 如果他有于峰那样的拼劲就好了。 那样的话，他 他早走了吧？ 是呢，所以真是没办法。 哎，如果他能和于峰中和一下的话就好了。 那样会怎么样呢？我们队里出来一道繁花血景吗？黄金一代的选手对于繁花血景那也是影响深刻的。第三、第四赛季正是繁花血景达到巅峰的时候，黄金一代可都是经历过繁花血景洗礼的。 谁知道呢？ 这种没有意义的如果是最让人惆怅的东西。于峰因为太积极、太有目标、太有斗志而离开了，郑轩却因为太不积极、太没有斗志而留下。留下是好，可是没有斗志却成了他实力的限制。郑轩是有天赋、有才华的，但是因为缺乏斗志，没什么进取心，他的天赋、他的才华始终无法尽数发挥。他的成就本不该止于此的。这是很多人对郑轩有过的评论，这家伙也都是听过的，但是却始终没办法打起精神来，连在季后赛、擂台赛守擂的位置上都能走神儿。这也就是蓝宇了，换是微草那种要求严格的队伍，郑轩恐怕早就被扫地出门了。蓝宇是一支奇怪的队伍，他能容纳各种各样的奇怪选手，黄少天这样话多的机会主义者，玉文州这样手速不合格的战术大师，宋晓那样季后赛才发力的关键先生，卢汉文这样14岁就敢打敢杀的澎湃少年，还有已经离开的于峰这个拿了冠军还不幸福，一定要自己为核心夺冠才觉得满足的完美主义者。去了呼啸的林峰，那已是职业盗贼中一个非主流的战斗贼，再有郑轩，一个缺乏斗志的竞技选手。蓝宇就是这样一个特色选手的集中营，而每个选手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曾经有人就做过设想，如果黄少天不去打字，而将手速全部集中在操作上，如果玉文州手速达标甚至达到较高水准，如果宋晓在常规赛也能像在季后赛那样优异，如果于峰没有追求完美而离开，如果郑轩是一个斗志高昂、总是拼尽全力的选手，这样的蓝宇会有多强大？蓝宇就是这样一支充满了缺陷美的队伍，但是在职业赛场上，他们却也像任何一支队伍一样，毅然决然地前进着。此时他们缺乏斗志的郑轩成了他们擂台赛的首擂关键，等着他的有三位对手，其中或有两位全明星级别，还有本赛季的最佳新人等等等等。前路满是荆棘，就像郑轩的口头禅所说，压力山大。可是他嘴上这样说着，面对这样的压力时，他却迎难而上。他缺乏斗志，可是却也在强打着精神。枪林弹雨从侧翼迂回，两端的伏击点到他出场已被蓝宇彻底看透。郑轩也像是在打主场图似的，娴熟地找到了一个适合他发动偷袭的位置。而后他渐渐听到了脚步声，沐雨成风，开始朝着这边逼近。一想到打赢了这个还有一个，打完了下一个还会再有一个，头痛啊。郑轩呲着牙，真是压力山大呀。他又念叨了一次，枪林弹雨，攻击开始。 压力真的山大呀。 郑轩最后一次念叨他这个口头禅的时候，他的枪林弹雨已经倒下。此时他所面对的对手不是苏沐橙和他的沐雨成风，而是方睿和他的海无量。郑轩赢了一局，拼尽全力他打赢了苏沐橙，不过再然后他到底还是没能击败方睿。擂台赛结束，最终是星星5-3领先，手握两个人头分的优势进入之后的团队赛。 一条二真是我的极限了，实在无以为继。 郑轩下来以后向队员们摊手说， 一挑二， 你这叫话真的好意思把毁人不倦也算在你手上啊？ 不是我算的，是规则算的呀。 好了，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是不能接受。团队赛打到只有一人活着的残局级，有两人活着的最终局面却也没多哪儿去。通常在双方消耗掉第六人之后，再取得人数优势的一方往往就一鼓作气拿下最终胜利。团队赛剩三四人的胜利最常态，甚至活五人的最终局面也比只剩两人多见。这些都是在这季后赛新赛制出来后各队专门做过统计，有数据作为依据的。但是因为现在是立威赛制了，所以需要介意的一点是对方在手握两个人头分的优势后会不会采用充分利用这一点优势的打法。而这种战术思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只经历过上赛季的季后赛，目前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实力，各方都只能各凭经验揣测。而如今的季后赛在擂台赛和团队赛之间给予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似乎也正是为了让各队根据擂台的人头分结果加以制定团队赛的战略。星星他们会怎么做呢？宇文州望着星星那边，因为擂台赛打得不错，星星战队的士气倒是一片高昂的景象。